一个飞段流畅了世界布满虚伪，是你让我选择沉醉反省，守候越不能睡，只因为爱上了夜的黑。 来自李圣杰演唱的《远走高飞》，继续帅雅的第六感要为你放送到的这首歌，是一首处理的非常棒的歌曲，会让你感觉到朦胧中仿佛有位家人轻弹着吉他，在倾诉着内心渴望自由的矛盾和挣扎，意境非常的美。来听到的是这一首来自戴佩妮演唱的《水中央》。

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这是孟庭苇第六张个人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，由李安修填词，陈耀传谱曲。1995年，孟庭苇第一次来到春晚的舞台，演唱了这首歌曲。而这一次春晚的演出，也给孟庭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继续来听任贤齐《只爱你一个人》。